在等的爱，或者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。你的一切严防死守，而我站在你守候，你我一个人在这深夜死一个头。等待不是我要的， 请给我点时间回首，请允许我想你诉求，我不想被回忆左右，却不知该如何去救。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期待一个你， 我这一个可能， 或许是我泪眼朦胧，

自尊，爱的心努力着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散人心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 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。地上有无数个聋人，那个最小的依旧是我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。寻遍天下何须遇着他， 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才会来